关掉手机，下楼胡乱吃了一些东西，一回来就坐在电脑前等老同学寄照片过来。谁知这小子也真够可以的。安宗从下午一直等到太阳下山了，他还没有发来半个信息。终于在他等到差不多快与周公下棋的时候，沉默的 QQ 终于弹出一个发送文件的窗口。安宗激动地点开，传送的速度比较慢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跺着脚瞪着他缓慢地传完。传好后更是迫不及待地解了压缩。打开文件一看，果然是好几张青铜器的照片。这小子拍的技术不过硬，好些照片都因为没有对准焦距失了真。看得出这是在极紧张的情况下偷拍的。最后他干脆调入 PS 里面去锐化一下，才终于看得出细节部分。这照片里的东西是一种盘龙纹盖雷，在雷的上方有一条盘旋的飞龙，四周有三副长尾魁龙纹盘绕，而雷身则有变形卷体魁纹，在雷的两侧分别刻有一些古老的文字。这些字他都不认识，但是同学给了一份他们内部的注解，把能告诉安宗的信息都写在了上面。这是一个由四川省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用来祭祀的礼器，年代大概为西汉早期，上面刻下的众多名字中现在考证下来的也只有一个。他叫樊瑞，是一个修行了一辈子的修道人。据说此人可以呼风唤雨，神游太虚，而他之所以被记载，是因为朝廷曾多次邀请他在朝为官，但是那个时候的文人很多都抱着不食周粟的心态，所以即使是他这样的人物，也不过是在历史的洪流中略显微光便彻底消失了。谁知却在这个雷上面看到他的名字。同学还附送了一个关于这件文物挖掘时的信息，他在上面说这个东西是在渭水发现的，从出土之后当地便大雨不断，许多当地农民都说曾看到河里有很多人影飘过，还说很可能是阴兵借道，于是便回家系上了红色的腰带再来挖掘。当然了，东西挖上来是要交由专家研究的。谁知当他们打开雷后，却发现里面保存的并不是什么美酒，而是一滩不知道是什么的黑色烂糊。那东西真是要多臭就有多臭，不知道熏吐了多少在场的人。大家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味道，就先把里面的黑色烂糊掏出来密封保存，然后才去研究那个雷。之后怪事就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。研究雷的第一批考古专家都在后面的挖掘过程中出了意外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。第二批派来研究的专家居然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如此一来自然就没有第三批了。但这毕竟是个文物，又过了好些日子，大家发现也没有再发生什么，便送到博物馆当了展品。然而自从这个雷来了之后，馆里就没安生过，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群人围着那个东西在哭，可是发觉那群人又不像是人。还有那个雷会时不时飘出一股恶臭。馆长是个能人，他看出这东西煞气太重，于是就在展品的两边放上两把同样是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宝剑，剑尖正对着镇住的那个雷，终于没再见那个雷闹出什么奇怪的事。就在安宗看完同学给的资料后，白蚁推门而入，估计一晚上都在替他奔走，精神显得有些疲惫。安宗实在过意不去，便殷勤地倒了一杯茶让他先休息一会儿，不过他只喝了两口茶便开口问道， 你说你有重要发现是什么？ 安宗先给他看手上这些资料，然后他们两个脑袋凑在显示器前，把朋友给的文件打开，将里面的照片一张张调出来给白毅看。结果他看了不到三秒钟就语气肯定地说， 这个东西就是过去的镇河鬼器。过去人们对待洪水一事十分消极，要么就磕头磕到破地去求，要么干脆威胁神明。 而这种镇河鬼气就是威胁神明的一种方式。的确，这个阵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八苦祈念阵，而是一个为了让人彻底化为恶鬼的凶咒。不是让人成仙，而是让人成鬼。 安宗皱着眉头看了半天，最后想到还有一个问题，便说道： 那么我遇上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。但是这里很奇怪，你看那个唯一有记载的人的信息，这里面有一个特别之处，让我觉得很不一般。他过去干的是丧葬，我查了一下，就是最早做丧葬和风水这些行当的，说白了就是给人看阴宅的看运师。虽然我不太明白其中的关系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么多人之间肯定有什么共通点，否则干嘛拴在一起陪葬呢？ 没错，从这点来说，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相同的。而问题在于，从另外那些人身上我们找不到线索了。国家考古研究又不是吃干饭的，连他们都找不到的人，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到了。不过现在已经确定的是，你遇见的就是这种变异的八苦咒了。 这些东西看完后，安宗又想到第二条线索，那就是月兰鬼魂给他托的梦，还有他提到的那封救命信。他大致的给白毅说了一下，这一次他却不像是前面那样镇定，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，然后有些焦急地问道： 还有什么？他还说了什么吗？ 这是一个梦，有些细节我自己都不太记得了，只知道他一定要我去拿那封信，他说这是我活下去的一个契机，能不能脱险就靠这个了。 白毅皱着眉头把杯子里剩下的茶水一口喝掉，抄起衣服就走。 走，去拿信。 啊！ 安宗啊了半天，拉住白毅的手拦着说： 大哥，你知道信在哪儿吗？ 在墓地啊。哦，对，我先打电话去学校，问问他父亲的坟在哪个区。 听到白毅说这话，安宗眼珠都快翻到后脑勺上去了，连忙提醒他道： 哥们儿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？我们现在去墓地，天就黑了。难道你要晚上去坟地里找东西啊？ 他并没有听进去多少，摆了摆手，意思是说这无所谓。安宗还想再劝劝他，他却做了一个静音的手势，然后打了个电话，嘀咕了几句就转头问： 你今天翘班？有你的，我好歹还请假，你小子真是越来越牛了。 安宗这才想到今天压根就没去上班，连假也没有请，这一下子可要准备挨骂了。不过手头最要紧的是，白毅现在就要去找那封压在墓碑下的信。尽管他也很想尽快找到那封信，但是现在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，这个时候去墓地似乎太怪异了点。白毅穿好衣服，又翻出一个手电筒，并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安宗和他一起去。安宗虽然想到墓地，便觉得心里有些发怵，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事，白毅都没日没夜地为他奔走，难道他还有资格打退堂鼓吗？提了提精神，抹了一把脸，抱起外套，顺手关掉电脑，和白毅一起走出去。安宗跟自己说： 这种时候，别再把那种机会当回事了，再不行动，可能就没机会行动了。 他又瞥了一眼白毅，他脸上已经出现了很重的黑眼圈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不知昨夜到底去了哪里。看到他这样的疲态，安宗实在过意不去，想了半天却只憋出一句： 老白，晚饭吃了没？ 白毅没想到他会那么问，愣了一下开口道： 没呢，你也没吃吧？买些东西，车上解决吧。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遇上的东西是过去的一种鬼咒，这东西很麻烦，处理不好你可能真的会完蛋。 安宗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其实他想要说的不是这些话，但是具体要说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。他们在转弯的超市买了一些熟食和面包，上了车也不管别的，先大嚼一通。白毅吃得很急，估计他这一天都没怎么吃饭。安宗看着心里就犯酸， 眼睛也有些发红。